人不治。法新社報導，法國一間研究所的調查發現，針對在印度首先發現的一種變種病毒株，美國輝瑞藥廠生產的疫苗效果稍差，但仍然有足夠保護力。世卫报告指出，这种变种病毒株在全球53个地区出现。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骤雨和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二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在利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的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另外，石澳泳滩亦都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七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是会暂停使用，而新巴路线9号的石澳总站亦都会搬到近住泳滩大楼的位置。在九龙区，观塘道回旋处有水管急收，近住协和街的慢线仍然在封闭，去油塘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常怡道，而城巴路线 A22 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跟住是港铁消息，为了配合沙田马场在赛马日的最新安排，港铁东铁线今日是会提供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而为了配合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全日都是会暂停。港铁安排了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东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哇，五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噶啦噃，曾志豪啊， 冇错，唔经唔觉就嚟到，唔系五月天，系嚟到五月底噶啦， 五月尾啦， 五月尾噶啦，咁啊时间过得好快噶， 系啊，所以一个礼拜一次，我哋中女宅男晒喺大有行程，曾志豪又见大家啦， 系啊，咩有句谚语叫做咩话，即系当每一天都系最后一天啊、，Every day is last day，Yes is your day，Every day is last day，Is your day， 系咯，类似呢啲咁嘅意思咯， 咁啊一个月一次啦，系啊， 就系我生。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仲好记得成龙大哥呢只歌噶喎。 系啊，即系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次我哋能够相聚嘅时候嘛。 我打牌嗰时候都系咁谂噶， 系 每一铺都当系最尾嗰铺牌，你唔好谂住有得俾你上诉。 亦都唔好諗住可以無難隻。咁你就會好謹慎㗎啦。所以我點解成日俾人話係斬將呢，因為每一隻牌都覺得呢係下鋪冇得打㗎啦咁樣。 係係要咁嘅心態。 唔驚 先。要咁嘅心態先得啦，係咪？ 係啊 係啊。喺香港生活。 唔係 OK 嘅，其實咁樣都有樂趣嘅。 係因為你會盡力㗎嘛。 係啊。 係嘛。 你諗下，如果你喺辦公室，你覺得呢你以後冇機會再見到個人呢，可能你聽日就同佢表白㗎啦。 咁就先算啦。 嗰啲辦公室嗰啲戀情就唔使再拖嚟帶水啦，先 啱啊！ 係啊，明日復明日，聽日可能你翻唔到嚟咧，不如你今日就同佢講聲我愛你，哇！喳喳林就 呢個都係青春嘅時候咧，應該要對自己要做嘅事啦。 冇錯冇錯， 啱啱先啊？咁但係我哋要走過， 我哋年紀漸長啦。 啱啊！我哋走過唔同嘅日子啊嘛。但係作為一個女人咧，係啦，每一日都係最後幾一日咁活咧，相信都係嘅。如果你係一個即係好盡力嘅人，但係每一個月咧，我哋都會應付一啲麻煩嘅日子。呢、這個就梗㗎啦， 我正想話一樣適用喺你哋身上。 係、 你應該要當每一個月佢嚟探你， 係最後嘅一次嚟探，係嘛？ 其實會唔會反而覺得咧就開心咗？哎呀，我以為你唔再揾我 啦。當我少女嘅時候咧，當我少女嘅時候咧，我係唔會冇咁樣嘅諗法。 你好想佢唔 嚟啊？但係我而家都覺得啊，係都邁向可能都即將會冇嘅一次嘅時候咧，就會好珍惜，因為你知道你嘅身體出現變化嘅日子啦。 好正常啊嘛， 好正常係咪 先？即 係你覺得呢女性生理現象，大家都會覺得好正常啊？香港係咪先？ 即係男士都要接受 㗎，男士都要接受女人，你身邊嘅女人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啦，但係其實呢個世界上面唔係個個男士都接受，唔係個個女人都咁容易應付呢啲日子嘅。係點解咧？啱啱真係認識咗一樣嘢啦。之前咧同一個機構啦，國際培育會啦，咁啊同佢哋即係傾偈。係。咁啊發覺咗一樣嘢，原來咧啱啱過去即係前嗰幾日即係5月28日咧一個日子啊。係。咁啊即係同全世界嘅女性都好有關係，大家都關注呢件事。 係啊，我老婆生日嗰日。 啊係啊，嫂生日快樂。 咁嗰日發生咩事啊？ 嗰日咩事咧？嗰日叫做世界月經衞生。 老婆，估唔到你嘅生日咁特別啊！ 係啊，肩負起一個好重大嘅使命。 係 點解咁講咧？即係我哋就覺得，啲女性係咪嚟啲日子咪梗係衞生用品呢啲嘢隨手可得啦？係咪先？但係其實原來都唔係嘅。 哦，幸福唔係必然的。 幸福真係唔係必然嘅，有好多女性咧都要面對繼續咩咧？月經貧窮啦，月經羞辱啦， 羞辱啊， 羞辱 哦， 係啦，同埋月經即係禁忌。嗱，講下咩叫做月經貧窮啊？好明顯啦， 冇錢買衞生巾咯， 冇錢買啦，係嘛？我哋。在香港就買好平啦，但係一啲即係比較窮啲嘅國家，譬如好似尼泊爾咁樣啦，佢原來咧已經佔咗差唔多佢哋一日嘅工資噶啦，一包衛生用品 一日工資 係啊，所以咧你估都估唔到 係咯。 咁我哋未俾唔起錢買嘢，食係緊要過任何嘢啦，當然啦。咁點咧？佢哋要解決呢個問題， 重複用咯。 佢哋咧點樣重複用法咧？ 洗完再晾，晾完再用 洗。都是有啲重用嘅物品啦，啲衛生用品啦，佢哋冇嘅話，咁點算咧？ 攞啲樹葉啊、 樹葉啊、碎布啊、污糟嘢，咔哩咔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嗱你諗都諗到， 係咯， 即係幾咁唔衛生。 唔係你唔好諗嗰個係女性嘅部位啊，你當自己有個傷口都夠啦。 係啊， 即係你冇繃帶冇紗布，你要噏香爐灰喎，大佬， 係咯。係啊，咁啊仲有啲咧就可能啲呢啲用品咧啲税收咧好貴啊，咁所以咧 咩衛生巾。都要收税， 收税系你喺。 不过香港系幸运嘅，我哋冇嗰啲叫做商品税。 我哋喺欧洲嘅地方啦，好多时候啦，譬如就咁讲，讲爱尔兰啦，其实佢哋都系有面对，哇，都已经系发达嘅， 系咯，发达国家嚟噶， 即系地方啦。唔系噶，佢哋都一样面对啲女仔，一样面对呢个月经贫穷嘅。 爱尔兰都 系 啩， 所以佢哋。由前幾年開始咧，就成為咗全球第一個應該係啦，免費係啦，就俾啲衛生用品俾啲女性去使用。 哇！ 你諗都諗唔到啊！好啦，咁跟住 都 講嗰啲即係羞辱嘅問題啦。 羞辱 係。咁啊，點樣叫叫做即係係月經羞辱咧？ 哦，即係你污糟唔潔淨。 污糟唔潔淨，咁跟住然之後咧，即係 唔可以去嗰啲譬如話祭祀嘅地方。 嗰啲係啦，禁忌嗰啲都有啦，呢個同啲禁忌都有關係啦。培育會嗰度去講係有啲女仔喺非洲咧，淨係少少，譬如有時唔覺意咁嗨到咧，整污糟咗啲衫啦。跟住然之後咧，側邊啲人啊，包括啲老師啊，包括啲同學啊，過喺度啦，笑佢啊，話佢咁。原來咧出現辍學，冇得唔翻學啦，唔敢翻學啦，跟住然之後有啲直情俾人話得多，好似 bully 得多啦，輕心嘅直情係。 為咗咁樣而即係要自殺啦，即係係咪好離譜？可能頭先你講嗰啲禁忌，有啲唔入得屋噶啦，已經住喺嗰啲石屋仔。佢話尼泊爾佢舉啲例子，咁啊住喺啲石屋仔係點咧？係遠離屋企嘅，咁啊住喺啲荒山野嶺嘅地方嘅。 放逐 咁啊？係啊，咁佢幾日咪喺嗰度住咯？咁但係咁啲人就知道啊。咁有啲女仔咧，會喺嗰度出現啊！好，等我喺度匿埋先。 哦，就會再做呢啲更加令人齒冷嘅事，係。 咁所以都真係諗都諗唔到，即係原來都仲有好多嘅女性，佢哋只不過係因為即係生理嘅周期嘅原因，但仍然都面對繼續面對有咁多咁多不同嘅問題。 喂，咁我真係想講咧，香港完全係。 我哋好幸福。 起之幸福啊，因為我哋咧係經歷緊咧另外一個極端啊嘛，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地方咧，嗰個極端就係仍然唔敢講啦，又或者冇能力去應付嗰啲開支嘅時候咧，香港我哋嘅極端咧就係我哋太夠膽講啊， 我哋都叫夠膽啊， 好夠膽。譬如我頭先鬧一鬧新聞咧，你就咁打，譬如月經呢兩個字咧，佢會有啲娛樂版嘅女星咧主動話俾你聽，我呢排失調啊。咁你諗下啦，喂，你唔識佢喎，你唔係個親人嚟喎，但佢都會咧，當係一個新聞稿咁話俾人哋聽咧，我咧呢排失調啊，有咩方法？跟住咧報紙仲會建議佢啊，你可以食呢啲嘢咁樣。咁你諗下係咪即係另一個極端咧？ 我哋又唔係話真係好開放，你諗下，有時我都諗嘅，成件事我都有反思嘅，即係譬如我哋係咪好開放啊，或者我哋係咪好願意談咧？可能相對就會好啲啦。而家就呢幾年啲男人會肯接受，即係話係咁噶啦。佢脾氣唔好啊，中意就話佢啊，或者有啲暖男就會話啊，不如 整個包包或者幫你買， 係啦，買啲熱嘢俾你飲啊，等你即係舒服下，或者體諒下你發脾氣咁。但係咧，譬如姊妹同姊妹之間有陣時都係喂。 你有冇啊？ 你有冇啊？都仲系有啲鬼鬼鼠鼠咁啊！即系用呢啲眼色啊，或者啊，得啦，我知道你要啲乜嘢噶啦，跟我嚟啦咁。 但系有分别嘅。以前我哋读书咧，都系前半段一样嘅。你有冇啊？咁样咁咧，但系后半段唔同嘅地 方。好似混读 咁。系啦，但系后半段唔同咧，就系、是、以前如果咧你啲曳嗰啲男生咧，特登喺度玩咧，喂，我又要，跟住佢哋通常嘅反应就系咩？咦，好衰噶，即系因为仲系觉得好似拍拍丑丑啊嘛。呵，而家。如果你个男仔你喺度玩咧，要咩啊？我有冇啊？啲女仔咧系开始咧就会好光明正大咧，就算唔系反击啊，佢直情光明正大就话做咩啫？你咪有啫，你有咪攞包嚟咯，识唔识分啊？日用夜用，你识唔识啊？你有你咪俾我用咯，系啊，变咗咁噶， 搞到啲男仔都唔敢出声。 冇错，其实而家咧，所以我话另一个相反咧，系香港啲男仔咧有阵时惊咗啲女仔咧就系、是，其实你唔使一入到嚟 office 或者班房咧就大大声话，喂，我今日 M 啊，唔好激我啊。见到啲男仔几惊啊，即刻全部都唔敢出声咧，又或者系啦，即系佢无端端将呢啲嘢就好公开咁诶话俾你听，所以我哋系幸福嘅。 我哋幸福，不过我觉得希望即系我哋可以慢慢发展去到两性都好了解呢件事。 系 咁，但系就仍然都有好地方都仲系觉得呢啲女仔又污糟邋遢啊，好羞愧啊，令到佢哋冇自信心啊，翻攞机会等等都冇啊，即个反差咧的而且确都真系好大，仍然都更加需要大家去关心呢件事啦。不过唔系净系5月28号啦，我谂真系平时都要谂谂。 You ask me what I want, you ask me what I need. It's nothing you can buy. My heart's not ruled by greed. I don't love a diamond. Diamonds you see through. I want you to hold me. I want you to be true. Give me the gift of love. 嘅节目《中女宅男杀很大》，有 Bette Miller 嘅《Gifts of Love》。真系世界上面仲有好多诗，都仍然破坏咗我嘅个 mood 啦。仲有好多嘢我哋要关心，我哋放眼周围啊，曾志豪 做咩啫？ 啊，放眼周围关心一下你身边嘅人啊！ 我知道我咪关心紧你咯。我见到呢排你情绪有啲不稳，所以我尝试用我嘅歌喉去。 你吓亲我啊！ 系啊，我俾翻啲心跳嘅感觉你啊！头先你讲下， 我有心跳感觉嘅， 好似如遭电击，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你用嗰啲 defib 咁样嘅咧， 系啦， 啵啵啵啵啵啵啵， 仲要加个 clear， 系啦 ，clear，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系啦。不过如果你想有心跳嘅感觉咧，其实好多女人咧，佢都话噶，哦，你揾一个男朋友。咁你就會有一種心跳嘅感覺噶啦。 咁知咩？ 唔係噶，因為嗰種心跳嘅感覺咧，好嘅時候就係令你有心如鹿撞甜蜜嘅心跳感覺。 初初拍拖嗰陣啊嘛。 咁但係就算識耐咗唔緊要嘅，佢會有另外一種功能咧，就係、是、激到你個心啊，卜卜咁跳啊！我老婆每日都係咁同我講嘅。 係嘛？ 我心冇平靜過啊！咦，係咪我令你好心動啊，老婆？梗係啦。 佢令到自己證明自己真正嘅存在啊嘛。 你另外有一種心跳嘅感覺啊，因為真係太激動啦。 見了面，見了面，心跳。 咩歌嚟噶？ 你冇听过咩？ 咩歌嚟？ 我唔记得咗啊！你冇听过咩？心跳咯，见了面，见了面，心跳。 咩年代？ 八九十年代啦。 Oh yeah, OK， 都差唔多啦。 冇搞错啊！真系啊，点啫？心跳啊！我日日都有啊，我仲证明我生存咗啊！ 唔系咁，但系你老公有冇俾到你睇恐怖片嘅嗰种心跳先？即系我相信你话如果有爱情片嘅心跳咧，得噶啦，我哋明嘅咧，佢一定俾到你啦，系咪先？咁但系有冇间唔先？ 恐怖片 佢会令你有一种恐怖片嘅心跳。 有时咧，大家咁话啦， 大家话系嘛？哎呀，都总算你 呢叫识英雄。 谦虚啊！你都有自知之明啊，咁样。 我知噶，佢明嘅。做咩？ 最近就有条片你俾我睇噶嘛？ 哦，嗰条片真系第。 嗰条片，我想先从女人嘅角度出发咧，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有创意。 系咪真系净系赚钱？ 但 系 好有浪费，但系亦都系 有冇嬲啊？激喺咩地方咧？我唔明白、啊。 嗰啲嘥嘢咯。 嘥嘢。 系咯，同埋懒惰咯。 哦，懒惰是科学动力发展创意的最佳的，即是那个原动力来的、哦。 我真的第一次听到人家这样讲、 啊。 我最多都是讲懒是为了勤力的。 是啊是啊。啱啱、啊啊、你要勤力发明才能够方便到你懒的。 我是懒是为了是可以享受其他、其他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件事很简单，为什么不做了它呢？ 是啊。 是啊，发生什么事呢？这样。 是啊。 看了一条片，那么就讲一对、情侣。一個即對外國嘅情侶，咁、那個男人咧就喺度食嘢，自己一路有個碗裝住啲嘢，然之後攞叉喺度筆喺度食嘢，跟住然之後咧，佢太太或者女朋友咧走埋佢，佢話：你而家做緊咩？佢你做咩？佢話食緊嘢咯， 做緊飯咯， 係咯。佢但點解會咁樣食法嘅？ 點樣食法啫？ 啊！佢真係犀利啦！ 點樣食法啫？ 嗱，佢仲有一個我哋普通嗰啲飯碗， 飯碗咯， 跟住然之後咧，上面裝嗰啲食物。 Yeah. 好啦，咁但係喺個碗同埋食物之間咧，係隔咗啲嘢嘅。 有隔膜。 隔，冇錯，即係隔咗個膜。 咩膜啊？ 保鮮紙膜。 點解 佢 係 將個碗同埋啲食物用個保鮮紙咧，即係包住咗啲，用個保鮮紙包住啲食物，然之後擺喺個碗度。咁跟住然之後，佢老婆就問佢：點解你要咁樣做啊？佢話。咁你咪洗少隻碗咯。 佢个原理，我哋要用叮当发煲袋嚟解释。得得啦，得得。嗱，你嗰啲碗里边嘅污渍、油渍同埋食物嘅残渍咧，全部都俾嗰阵薄薄嘅保鲜膜咧隔绝咗。食完饭之后，你只需要掹起张保鲜纸，抌落厕纸咯。 跟住然之后，连碗都唔需要洗啊。 个碗就完整无缺。就如最初，你話啦，你又唔使洗碗，我又唔需要咧，就好似變成食污糟曬啲嘢咁樣，一舉兩得啊！ 你話幾錫你咧？ 係啊，所以我唔明有咩好嬲咧。 我你唔覺得好？你唔覺得好傻咩？洗一隻碗啫嘛，你隻叉都要洗噶啦， 係 咪啊？ 洗一隻碗，你係需要開水喉啦，落洗潔精啦，然後仲要攞水喉再沖啦。你有冇諗過？你嗰啲洗潔精，然後發嗰啲咁樣啲泡泡啊，嗰啲污液啊，其實你排出大海裏面 你唔会造成海洋污染吗？ 你觉得将保鲜纸劈落个垃圾桶，然之后落咗堆填，跟住就唔会制造垃圾。 我有理由相信佢系买嗰啲自然分解嘅保鲜纸，但系咧， 自然分解都一百年啦。但系你觉得你会唔会咁做？我肯定你唔会啦。 我有朋友试过，因为喺你俾呢单新闻我之后，我即刻问咗嗰个朋友，我头先用通讯系统。 佢而家点啊？ 佢知唔知佢话俾我听点样啊？佢话佢已经试过。但是他说保鲜纸是低阶版来的，进阶版是用石纸。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保鲜纸是入不到水波炉，你知道现在他们很先进的嘛，他们用那些不知道什么水波炉或光波炉的朋友，他就说用保鲜纸是不行的，反而石纸是好一点。还有石纸就可以解决刚才那个没那么、就是、环保的问题，即是他不是胶嘛， 石纸都很难分解的。 那本身这些石纸不用用的吗？ 本身本身都是要用 报纸， 石纸都 报纸。 你用报纸包住啲食物，你用报纸包住啲菜，包住啲肉，跟住攞翻去洗就得啫。你点 荷叶饭？攞荷叶。 你去买，你去买块荷叶啦，跟住翻翻嚟都要洗。 唔洗，出污泥而不染。 荷花就系啫， 作青莲而不妖。 荷叶就唔系。 荷叶， 我要好多泥，系嘛？ 泥咪当天然咯。 系，其实食泥啊。 咪即系你 即系为咗唔洗碗就无所不用其极。 我啊为咗洗少个碗啊，我系会成个煲嚟食面噶。 我知 呢个已经我觉得系最极致噶啦。 好多情侣都系咁添， 系 啊，我知道噶。 但我最不明白就是呢，我以前拿个煲出来吃面呢，就被我妈啦或者被我老婆闹啦、嗯。但到你去餐厅吃东西呢，我见过啦。佢成个煲上呢、 嗯、 佢哋啲面头就变晒，哎呀原汁原味好有风味啊。你睇佢几有特色，佢成个煲拎埋上嚟好得意啊。我 喺 又似你啊。 餐厅系咁食啫，系咪屋企你攞晒成个煲出嚟，唔系样样嘢都用个煲咁上㗎。 所以证明一样嘢呢，男人真系好怕洗碗㗎。 系囉。 同埋男人。 一隻碗啫。 所以同埋男人呢亦都唔系太怕嗰个隔膜㗎。唔系无时无刻都怕㗎。系、 哎。 如果可以令到自己方便嘅时候，佢系愿意有层隔膜喺度㗎。 最紧要有得食啫，系咪？最紧要唔系孤独啫，明嘅啦。抱住寄心，一次次能残杀灵魂，恐怕我在世界期待觅口只得对自觉萎缩。需要奋斗奋斗替身，需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撞痛，其实已中青春，想晒美面就去沐浴，为快之不去某日突发。让人间很冷酷，身上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将恐惧散布，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幸福的归宿，难道幸福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病毒离不开，叫孤独。天窗中在背暗雨湿，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及两耳全部萎缩，仿佛到真情美好。古怪吗？但永远发生，丑怪吗？仍尝试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人当中都市当下就有的病毒。曾经都会哭，想亲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跟恐惧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幸福的归宿，难道幸福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政府落实让公务员享有新冠疫苗假期，每接种一剂有一日有薪假期，最快今个星期内宣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政府作为雇主，考虑让公务员接种疫苗之后享有假期，稍后会交代。又话，若果要提供现金或者实物鼓励疫苗接种，不太适合由特区政府提出。海关在一个来自泰国报称运送电器的入口货柜检获 23.5 公斤怀疑海洛因，海关人员随后监控整个递送过程，拘捕两人，他们涉嫌贩毒，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毒品调查科表示，贩毒集团过往较少以海路方式贩运毒品，今次就将毒品收藏在滤水器的滤芯和九部咖啡机入面。货物抵港之后，租用三架轻型客货车用于回路线，试图将海洛因运送到油麻地一个私人住宅储存。海关人员前晚拘捕一名27岁男子，他当时准备将海洛因送到以他名义租用的单位内。另一批海关人员就在荃湾拘捕一名47岁男子，海关仍在追查货柜的最终收货人。警方今日在黄竹坑香港警察学院举行警察招募体验日，招募见习督察和警员，是2019年之后再次举行大型招募活动。警察招募组警司陈纯清表示，警方2021-22 财政年度目标是招募1545人，包括195名见习督察和1350名警员。他认为投考警队人数2019年下跌，主要因为市民意识到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的危险性等，但是到了去年已经有平稳向上的趋势。有投考者表示，希望透过沟通拉近市民与警队关系，亦都有投考者话得到朋友支持。警方话，单在今日有大约1700人事前申请投考警队，另外大约有2000人参加体验日。在过去两个财政年度，每年度分别有接近12000人投考警务人员。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苗礼智星期四在英国逝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深切哀悼。林郑月娥说，苗礼智勋爵是显赫的法学家，在法律界地位崇高，成就非凡。他自2000年起出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多年来曾经审理复杂的案件，以及就多个法律范畴撰写具权威性的判案书，对司法机构作出重大贡献。他在2015年获颁授金紫荆圣像。天气方面，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二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讲返个渡轮嘅消息啦，咁就由今日下午三点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呢要改为沙罗湾，唔停大澳，咁就因为呢风浪较大呀。今日下午三点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会改为沙罗湾，唔停大澳，乘客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时在观塘道回转处近协和街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现时去油塘方向啦，车龙排到过去定富街。咁就係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观塘道回转处近协和街嘅慢线仍然封闭，现时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定富街。咁另外城巴路线 A22 亦都需要改道行驶。 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水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理工湾位。最后提翻呢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为咗配合新轨道嘅接驳工程，现时啦来回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咧，今日都系会暂停噶。咁港铁啦会安排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唔停旺角东站。咁不过啦，乘客亦都可以考虑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地艺术又称为地景艺术或者是环境艺术，是20世纪60年代尾开始的一种艺术运动，它着重艺术品和所在环境的关联。 香港观鸟会教育及生态艺术发展助理经理陈燕明希望将艺术和生态教育结合，令大家认识自然之美，继而思考保育的问题。 大地艺术的概念其实就是源自一班美国艺术家，他们是很着重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件事也是 Robert Smithson 他们很想去提及的，就是人在个大自然里面处一个什么角色。 这一班美国艺术家认为艺术作品不一定只是收藏在展览厅或者在艺术馆展示，其实可以放置在户外，而创作材料多数都直接取于自然环境，譬如说泥土、岩石、有机材料或者是水等等。 刚刚陈燕明提到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在1970年创作的 Spiral Jetty 螺旋形防波堤。这件作品位于美国犹他州的西北部的大盐湖，他足足用了6000吨的黑原母岩和泥土堆砌而成。 这个作品因为盐湖的水位上升一直都沉没了，直至到大概2000年之后有一段时间盐湖的水位降低，我们才可以看回。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网站 www.diaart.org 了解更多关于罗伯特·史密森的大地艺术作品《螺旋形防波堤》的资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乜嘢系中女啊？ 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落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冇错，我哋即系中女宅男。山大經常都叫大家要錫自己，要愛自己嘅，係啊，依個係一向以嚟嘅宗旨嚟嘅，真係。 呢個係從女人嘅角度啦，我哋幫男士嘅角度咧，我哋就會提醒大家 點啊？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若要人不知。 除非 咪再咁低 B， 係 你一定要小心。 哦，咁梗係 再三小心。 哦、 主要係講緊情場嘅 點啊？ 一個搭三船。 呢啲咁嘅事， 搭幾船？ 唉，即系点讲咧？纸嘅永远都包唔住火噶啦。 系啊，嗱，即系我哋今日咧，其实可以有一个小专题嚟嘅，就是、有关咧，即系识穿渣男嘅真面目。 嗯。 咁但系咧，我就从男人嘅角度咧，就系、是、如何避免俾人哋知道你系渣男。 就首先自己唔好做渣男先咯。 哦，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咁但系呢个就同切蛋糕嘅时候你祝愿世界和平一样咯。 你都知道，即係無論如何，呢個只係一個願望嚟嘅咯。係係啦，你好難實現噶嘛。 哦，你要控制自己啦，呢啲嘢就真係同我哋愛自己一樣啊，自己係要自己先幫到自己㗎。 所以你話我哋呢個題目幾立體啊嗱，你作為女士咧，你就可以從中咧就可以有個警惕啦，就係、是、哦，你衰老咧，原來喺呢啲地方咧，你就會出軌嘅。而作為男人啊。你聽完我哋今日介紹呢幾單新聞咧，你應該就要自己小心，唔好再重複犯呢一啲低級嘅錯誤，因為你本身已經犯咗個好高級嘅、高級嘅錯誤，就你出軌啊嘛。 係係啦，犯高哦，出軌就係高級錯誤。 梗係啦，呢個係罪無可恕噶嘛。但你已經犯咗呢個錯，好心你就唔好再犯啲低級嘅錯誤啦。 佢點樣低級法咧？喂，唔關佢事嘅噃，佢真係佢唔好彩啫喎。 冇錯啦，嗱，我哋咧要先講第一個 case， 呢個 case 嘅主題咧，其實就話俾你聽，路見不平。你要留意，有人系会拔刀相助的。 同埋，我觉得呢个男人有啲懒咯。 诶，冇错啦，嗱，真系呢个教训好紧要嘅。嗰个故事咧就发生喺咧加拿大嘅蒙特利尔，咁咧就即系喺远处嘅地方啦。咁啊有一个知名嘅品牌珠宝店咧，咁香港都有噶 P 字头嗰间铺头。咁咧就话咧，佢哋嘅售货员啦 ，Ellie 咧，佢啊最近咧喺个网上嘅平台度咧就分享咗条短片，佢就话啦 ，beat beat beat。你有冇一个男朋友叫做阿 Jack 嘅？阿 Jake 啊 ？Jake， 你有冇一个男朋友叫 Jake 嘅？如果有嘅话，如果今晚住喺蒙特利尔嘅话咧，我要提醒你 咩事？ 佢啱啱买咗两只戒指俾佢女朋友同埋第三者。最紧要系有片有真相。佢唔单止系自己现身说法，话俾人知有一个叫阿 Jake 嘅男人做咗呢件事。佢仲显示埋。嗰只所謂嘅兩枚戒指嘅樣， 哎呀， 一隻係紅色心形嘅一粒石嘅戒指，另一隻就係透明色嘅一粒石戒指。 哎呀，即係一隻普通嘅鑽石戒指啦，睇落去 唔係鑽石嚟嘅，紅色心心。 我知道，我話另外嗰只啊。 哦， 係啊。 喂，其實佢哋兩隻價錢爭一嚿水嘅咋，都冇啊。我爭$50到嘅啫，其實。 冇，咪我唔理。 一個就399，一個449，好平啫喎，原來。 貴就唔係貴嘅， 係咯。 咁但係就俾呢一個店員， 係啦。 其實咧就揭發咗呢條友，係啦。 你冷靜啲。 呢個人， 呢個人啫， 係啦。就一次過就買兩隻戒指， 係啦。咁佢點解會踢爆呢？其實就太過明顯啦。佢話咧，因為當時咧嗰、那個客人啊，嗰、那個所謂嘅男客人咧就嚟到，就同個售貨員講：我要買兩隻戒指。咁啊，仲要好得意喎！佢話佢表明係話俾人聽咧。我买俾女朋友同埋买俾第三者嘅， 哎呀， 咁咧就即系 坦率啦， 系啦，咁然后咧头先讲嘅嗰个售货员咧听完之后就好嬲啦，所以佢忍唔住就要将呢件事咧就拍低咧公开俾大家听咁样。 啊，真系呢啲冇得瞒啊，真系 系啊，嗱，佢结局系点咧？咁我哋先讲啦，结局咧就系话条片又有几百万人睇咗啦，好多人俾 like 啦，就连咧呢一个男人啊，即系阿 Jake 佢女朋友。嘅閨蜜，都睇到呢樣嘢，然後佢仲話咧，我嗰個閨蜜咧，即係案中嘅女主角咧，已經攞到戒指啦。佢話我一定會話俾佢聽咧，佢個男朋友嘅真面目原來係咁樣嘅。咁即係話咧，我哋可以合理地預計咧，就係佢會揭發到呢一件嘅醜聞出嚟。係嗰個阿 Jake 咧，應該就以後就要改名噶啦，可能冇得用個 J 做開頭噶啦。 係啊，同埋以後都唔敢一次過買兩份禮物。 係啦， 係咪一個搭兩船就唔敢講話唔會再出現？係 啦，我都話咧，人係會重複犯錯噶嘛。 係咯，係咯，係咯。 好啦，我哋先請我 店員喎，講唔講好啊？真 係嗱，呢單新聞佢簡單就簡單，就係咁樣嘅啫。買兩隻戒指俾個店員。目睹，然后佢将呢件事公布出嚟。好，我哋先问一下女方证人，请问呢单新闻有咩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 喂，这个真系值得留意啊，即系几个角度啊，真系。 请说， 你谂下呢啲咁嘅桥段啦，以前我哋睇八九十年代嗰啲港产片， 黄色嗰啲啦， 系啦，都经常有出现呢啲咁嘅片段。 买两扎花啦， 系啦，系啦，买两份礼物啦，都系送俾咧女朋友啦，同埋送俾第三者。但系嗰阵时咧，嗰啲店员咧，你会发现嘅，即系为咗自己 sales 咧，就一定唔会出声。哦，好啊，好啊，好啊，嗱，我帮你包起佢啊。呢、这個咧就呢、这個呢、这個就嗰、这個啊，咁樣就分得好清楚。而家咧真係啊，我覺得大家啲正義感咧好好啊。 嗱，阿 You Sure 呢個叫正義感？ 我覺得係正義感。 呢叫多事。 喂， 一家唔知一家事。 喂， 你點知我身受啲乜嘢嘅屈辱同埋痛苦？ 點樣屈辱啊？ 可能我係被逼嘅咧，我簽咗賣身契，所以我同其中一個女朋友黐埋一齊。可能我真心相愛嘅另外一個 Mary 咧，我同佢可能係 你同佢 Mary 咯， 識於微時。 系啦， 你有得选择噶仔， 莫到你再选择人， 唔好咁痛苦啦。 其实可能生活逼人冇得拣啦。 喂，不过唔系喎，豪仔，我觉得咧，类似啲咁嘅事件咧，嗱，今日我哋咁讲啊，我记得之前咧，我哋有类似都讲过咧，同样嘅情况，有啲男人咧走去同一间铺头，跟住之后买两样嘢， 系 咁啊，买俾个情妇，买俾老婆，去到最后咧系个店员揭发。其实你话而家啲人系真系多咗会咁样做。 所以咧，嗱，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你要留意咧，你。不是陌生人来的、 啊、 因为当你公开了你自己这种行踪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 serve 你或者身边可能听到你这个行为的人呢、他都可以成为金手指， 没错， 他会成为污点证人的、所以是不是应该奉劝大家呢，你唔好咁大安旨意，佢冇必要帮你保守呢个秘密。 佢冇必要帮你揀礼物啦。 唔系，佢可以帮你揀礼物，但佢唔会帮你保守呢个秘密。佢都系开单啫，你都俾钱我。 佢冇必要帮你揀，因为佢觉得你咁样做系唔啱咯。点解你要同一时间买俾一个女朋友或者一个情妇咧？系咪？ 咁今日唔得，咁我又会调转问，点解呢个叫做 Ellie 嘅呢个售货员，佢唔即场拒绝佢咧？ 佢做緊嘢喎。 嗱，咁頭先你話你唔應該幫佢揀禮物啊嘛。嗱，如果你做緊嘢嘅話咧，咁你就應該有你嘅職業道德。佢係顧客，佢嚟買嘢，咁你做咩你要炒旺人哋單嘢？ 佢唔喺前邊趕走佢，佢唔喺後邊嗰度制止佢咯。 嗱、啊，咁你咪超越咗我同你嘅呢個關係咯。我同你嘅關係就是顧客同埋 佢如果、 售貨員啫。 佢如果咁樣一入到去咧，就咁樣拒絕佢咧，咁、就得呢、這個 customer service 就做得唔好啦、但我覺得係個男仔有問題啦。首先唔好講佢嗰啲嘢啦。你有乜理由咁懶惰嘅啫，男仔？我知道呢啲事一定唔会发生喺你身上， 梗系啦， 系咪？ 我勤力嘅人嚟噶嘛， 你系一定会好精心咁样。 我先去 KFC 再去麦当劳， 啱 买两个餐， 因为你会知道对方系中意啲咩，亦都最怕咩咧？因为自己论尽啊， 捞 乱啊， 唔系咁。通常呢啲人咧，全部都系写啲啊，honey 啊咁样嗰啲嘅。嗱，同埋咧，我觉得喺个技术层面上面咧，大家要留意一样嘢。你觉得 serve 你嗰个店员，如果系异性，系咪嗰个失败几率会大啲？ 如果佢系男人。 即異性咯，即係話如果你女人都可以出軌噶嘛，即係話如果女人佢買戒指或者買胎嘅時候 ，serve 佢嗰個係異性，即係男人，係咪敗事嘅機會又大啲？而個男人如果做呢啲壞事嘅時候 ，serve 佢嗰個又係一個異性，即係個女店員就會又會衰咗。 阿豪仔啊， 會唔會咧？你覺得關唔關事？ 如果你覺得呢啲係低級嘅錯誤咧，我覺得女人如果話呢啲上嚟嘅時候，你唔會咁衰。我係啊，一個買俾我老公，一個買俾我情夫。 係啦， 我唔會咁樣同我店員講。如果呢件事發生喺我身上嘅， 嗱，我覺得點解？ 好蠢啊！我覺得。 你知唔知點解佢會咁講咧？我估計。 你點點解啊？ 因為男人咧有一種好低， 我唔知點揀啊。 有一種好低級嘅嗰種叫做虛榮心嘅。 我係想俾人知。 我想話俾人聽咧，你知唔知我可以 handle 到兩個女人啊？我直情咧系有两个女人嘅礼物，我要费心机去买。哎呀，我真系一种幸福嘅烦恼啊！ 嗱，炫耀。 如果唔系，其实佢大可以话我冇一只系佢生日嘅，一只咧我谂住买定咧，下次送俾。即系如果你有心想隐瞒咧，你好容易讲嘅啫嘛。 系。 你几时你会忍唔住话俾人听咧？就系你好想俾人知道我有两个女朋友，劲唔劲先？ 我觉得佢系佢懒，呢个 Jake 咧系好懒。 喂，佢懒就唔使讲咁多嘢啦。 唔系佢懒惰，系一次过想，即系佢好想快快脆搞掂呢一件事。 佢唔使话俾人听噶嘛？ 但系佢要话俾人听，点解？ 我要买两只戒指咪得咯。 佢买两只戒指，佢又唔识拣。咁但系佢咧，可能系想同个店员讲，我想分开佢，咁就两只要唔同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喺呢一间铺头里边，一次过就买咗两样嘢，而两只都系戒指，一只就红色，一只咧就系普通透明嘅戒指，送俾佢嘅对象。 我甚至乎会再谂多一格，因为 serve 佢嗰个系一个靓女嚟 嘅。可能佢又俾佢迷倒啊嘛。 喂，其实嗰个男嘅佢有权咧，可能佢以为吓想话俾人，即系想令到个女仔咧会冇得 话。你系我第三个。 系啦，喂，即系你谂下，佢好似想话俾个店员听，喂，其实我巴闭到咧，我有两个女朋友噶，你会唔会都觉得我几好啊？会唔会都有呢种有冇可能啊？咁样，喂，男人咧，你唔好太过高估佢啊！有阵时候可以低级到咧，佢会觉得就话。我嘅魅力即係等於我可以同時買兩架車，你就會覺得我有財力啦。可能你會係第三架車，你會俾我買啦。 唔該啦，你買嗰隻咩戒指啊？又唔係 399同埋449港幣添，好似 有幾炫耀啊 ！Come on baby， 所以呢個故事教訓你唔好懶惰。同埋你要小心你身边嘅每一个店员，佢哋可能系你嘅敌人嚟噶。 你唔好咁高估自己先得噶，靓仔。 我路向，告诉我你亦同样，若活多一千世纪，这双眼亦只望你。 對眼都望住你啊！ 寫 對眼只望你啊！哇，好耐冇聽啊，劉美君啊歌。 係啊，佢有好多版本嘅喎，係咪原版即係咩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係啊，係啊， 好多版本。 好多係啊，咁啊原唱就係啦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啊。係 啊，嗱咁啊，我哋今日咧個專題就同你講啦，即係如何避免成為渣男，同埋如何避免俾人發現你係渣男。咁第一個故仔咧，我哋嘅總結就話俾你聽咧，咁固然你最好唔好買兩隻戒指啦，如果你要嘅話。你咪可以分開兩間鋪頭啦，就算你真係唔分開兩間鋪頭，你使唔使咁坦白去話俾個人嚟聽？你係有女朋友同埋有第三者，咁 想公平嘅，所以咧要喺翻同一間公司買兩隻戒指。 如果公平嘅價錢一樣啦，都爭50蚊嘅喎。 係啊，起碼同一間公司啊嘛。 哎呀，真係好。真係好好無謂。 啊，你估佢買貴啲嗰只俾女朋友定係俾情婦咧？ 你覺得咧？ 你覺得咧？ 我覺得 梗係俾新嗰個啦。 唔係，我覺得佢會買俾女朋友貴啲嘅，因為佢有一種補償啊嘛，虧欠啊。即係我覺得我對你唔住，所以我買隻貴50蚊嘅俾你。 就貴啲啊。 係啦，貴50蚊，哇！真係證明其實佢財力都有啲拮据嘅。 係啊， 佢要應付兩樣。 但你冇理。 有錢就係咁玩，冇錢都可以一樣玩。 係啊，咁、啊，不過我哋都要再補充咧，其實嗰個店員咧，佢好有職業道德嘅，因為咧原來咧話佢公布呢一單所謂嘅即係騙案嘅時候咧，佢已經辭咗職嘅啦。 係， 即係話佢唔係咧，仲係用緊一個店員嘅身份，然後就披露自己顧客嘅資料，佢就辭咗職。然後先踢爆，咁你基本上冇乜可以質疑佢噶啦。即係如果你話、喂，我以後仲敢喺你間鋪頭買嘢嘅，佢辭咗職。 係係，都有生命嘅危險嘅，我相信。 係，哇！真係講真，但我都會有個擔心，我都有個擔心咧，就係其實做呢啲 sales 啊，做呢啲店員咧。其實佢見咁多嘢，知咁多嘢， 係啦，應該好女兩頭門噶嘛，我哋成日都係， 其實真噶嘛。 但係而家唔係噶啦，而家成個時代都唔同啦。 所以我都唔知應唔應該讚佢有職業道德。 咁點啊？ 佢真係好冇職業道德噶，點樣爆啲客啲嘢啫？我又真金白銀。 你咁衰啦，做乜啫？啊，咁做衰嘢先得噶。 係啊，好啦，嗱， 做咁多衰嘢，陸續有嚟添。 但其實你會唔會破壞咗人哋幸福？你唔知噶。 你讲边方面嘅幸福啊？ 你想象唔到佢个结局噶嘛？好有可能其实嗰、 那个 嗱嗰、那个你有冇估过可能系咁嘅？个男朋友咧，佢决定咗迷途知返，佢唔想再玩落去，佢就送咗嗰只可能系 goodbye 嘅 ring，goodbye ring， 佢就送咗俾个第三者，可能同佢讲话，我哋都系完结啦。我要回到我女朋友身边。 各位男士记得写低佢，呢个叫 goodbye ring 啊，计 goodbye 嘅时候啊， 冇错啦 ，goodbye ring 或者 farewell ring， 可唔可以 goodbye flat？ goodbye car， 最起码都 goodbye car 系啦 ，goodbye cash， 咁可能系咁噶嘛 ？Come on， 咁可能佢完结噶啦，咁但系点知而家你破坏咗啦？你无端踢爆佢 ，but I see a goodbye bra 嗱 ，goodbye bra 咧就系另一个题目嚟噶。咁咧，今次就发生喺台湾嘅。咁啊，佢个古仔咧就话有一日个女人咧就无端端拉佢个男朋友，然后咧就不停 send 啲问号出嚟，好多个问号 ，send 咗几段。嗰、那个男人咧就好奇怪，佢话做咩事啊？我而家同啲 friend 喺度饮紧嘢，你做咩系咁 send 啲问号俾我啊？跟住女仔就问：你肯定你系同你啲 friend 喺度饮紧嘢？跟住男人就好委屈咁样，佢话做咩啊？我今日同啲 friend 一齐咯。跟住话系啊，咁你点解释呢样嘢 ？send 咗张图过嚟，嗰张图里边系一个啊，嗰只叫咩色啊？粉红色啊，定系虾肉色啊？粉红色 嘅 peach 啊， 粉红色嘅 系啦，好 peach 系嘛？ 土土地色嘅， 浅土色嘅。 一个 bra， 嗯嗯嗯， 一个桃色嘅 bra， 系啦，lace 嘅 ，lace 边嘅， 系啦， 哇，咁佢一 send 咗呢张图俾个男人之后，个男人就静咗唔知五分钟，然后最尾就第一时间就话：你做乜抄我衣柜啊？做乜抄我衣柜 ？Oops， 系啦， 原来系个男人收埋噶， 系啊，跟住个女仔就问啦，可唔可以解释下呢个 bra 系咩事？送俾你噶。我谂住买过嚟送俾你做 surprise， 系啊，唔啱我攞去换啦 ，size 好似系咪啊？ 嗱呢个紧要啦，个女人第一时间就话：你唔知道我尺寸嘅咩？佢又影住嘅个 bra 咧，个 label 咧，唔知34B 定36A 咁，唔知乜鬼咧，总之一个 label。然后佢就话：同我尺寸唔同噶，你送俾边个噶？仲要呃我系嘛？而家咁样，哇！跟住个男嘅就突然间发现大件事，全面崩溃。咁于是乎佢就唯有将件事和盘托出， 一托，得得。 你讲紧个承托系嘛？ 我话托件事啊！ 我哋系而家开估晒佢，定系我哋要翻嚟先开估啊？ 我哋啊，咁啊，俾大家估下咯。 系咯， 件事到底点样托出嚟咯？ 系啊，究竟点解佢会有个 bra 俾个女朋友揾到？而点解佢女朋友咁肯定呢个 bra 唔系送俾自己嘅一个惊喜？ 一阵翻嚟讲，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同大家一齐再讲下。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灼热的心就像海底针，微笑我贴近 ，baby， 散不吃油。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工会等的组织亦都有份上街，指责博尔索纳罗的疫苗接种计划过于缓慢。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骤雨和雷暴。 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二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讲渡轮消息。受到大风浪影响，富裕小轮有限公司今日下午3点，即系而家开始，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啦，终点站系会改为沙螺湾，不停大澳。重复一次啦，就系富裕小轮今日下午3点起啦，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啦，终点站是会改为沙螺湾，途中是不停大澳的。跟住是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东铁线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全日都是会暂停。港铁安排了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东站。而为了配合沙田马场在赛马日的最新安排，东铁线今日全日都是会提供马场站的列车服务。路面的情况在九龙区，受到水管急收影响，观塘道回旋处近住协和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紧，现在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定富街，亦都影响到康宁道去观塘道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康宁道公园。而受到封路影响，城巴路线 A22号是需要改道行驶。而家市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马俊伟同汤宝如继续倾。 我嗰时候几多岁啊？16岁，我开始出街啦，系咪先？ 系。 我媽就叫我10点钟我翻屋企睇完戏，咁我同学就叫我喂你食嘢咁样，我好好好咁去食嘢咁样，直到唔知时间啦咁样，突然间望到钟，哇10点都唔得，我要翻去。跟住我翻到去，我妈已经担定张凳喺个门口度攞住个藤条，而家几点啊？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 沙行达， 我系张敬轩。 好啊，好紧张，到底。 嗯， 這個的女朋友是來自台灣的，剛才的這件事就說是 發現了 bra， 發現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粉什麼 peach 顏色， 桃紅色的 bra， 土色是的，沒錯，土色的胸圍 是的。那究竟為什麼呢？因為她男朋友雖然在 line 上都已經承認了，對不起你給一次機會我啦，這樣。但是究竟為什麼個女人呢，她會可以這麼確認呢，這個不是一個驚喜呢？原來呢，個女士就很細心地呢，佢喺个柜度抄到呢个 bra 嘅时候咧，佢先望一望，佢就见到冇牌嘅，即系剪咗牌。 哦，剪咗牌， 系啦， 即系唔系新噶啦。 唔系嗱，有权都系礼物嚟嘅，因为你送俾人就唔想俾人睇到价钱嗰啲嘢啦。但系你又剪咗牌，咁你就有嫌疑啦。呢个第一啦。第二，个女生咧夸张到咧， 咁佢有 lace 啊嘛，咁有啲網邊 lace 邊啊嘛，佢竟然見到咧，其中有一啲嘅窿窿啊，網嗰個窿窿位咧，係、 哦、 有一個不自然嘅變形現象， 即係著過嘅， 冇錯啦。同埋佢甚至乎咧，就會揾到咧裏邊啲位咧係有一啲拉扯過嘅痕跡，即係好正常，你有使用過或者 哦，即係著過 或者拉扯過嘅痕跡喎。我直情覺得唔知想點喎咁樣。咁、跟住咧，佢就絕對相信咧，呢一個唔會係一個新嘅東西。然後佢仲要上網去揾喎。佢話咧，佢影住呢張相上網揾咧，佢唔係想揾個人出嚟喎，佢係想睇下咧呢一種嘅款式究竟係所謂乜嘢年齡系別係嗰個系列嘅人著嘅。 哇！好有偵探嘅頭腦啊！ 咁結果咧，佢話咧，佢就揾到咧係一啲所謂少女風咯。即係其實自己睇 都 睇 到 啦，係啦，咁好明顯佢唔係一個少女啦，咁佢冇講佢幾多歲啦，但係 好明顯對方係個少女， 係啦，對方係少女啦，咁然後咧呢幾樣嘢蛛絲馬跡加埋咧，佢就判斷咧一定係一個人哋用過著過，仲要係一個少女嘅胸圍，然後佢男朋友就將佢擺咗自己個衣櫃度，咁所以個男朋友咧就避無可避啦，因為即係連 size 都唔同啊嘛， 梗係啦，仲要和盤托出 啦，係啦，但係我覺得呢個位咧就我有兩個疑點嘅，第一係。其实你是可以不用那么坦白告诉人听你真的衰了的嘛，因为他现在这个男仔的 line 度呢，他就说你之前呢不是说我可以出去自下约下人的呢，那我真的约了一个呢学妹，所以是少女学妹。 是 那他我们还发展了一阵，不过我们没事的，我们没事的。叫 你死 连 去。 是啦，那这个第一我不明白他要这么老实啦，因为其实我是可以想到有不同的理由的。呢、這個時候，呢、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承認自己係有啲唔好嘅癖好。你可以同你女朋友講，係、個胸圍唔係你嘅，你對得我住啦。你睇我講埋先，係我本身係中意聞一啲唔同女性嘅內衣嘅。阿 Mary， 你啲內衣不嬲都比較保守型嘅。 其實我中意少女嘅，你又唔著。 系啦，我中意少女，你又唔着，咁但我又要尊重你噶嘛，我唔可以逼你着一啲你唔中意嘅嘢噶嘛，咁我出此下策咧，我就自己买咗翻嚟，我就 自己攞嚟闻。无赖到咧， 系啊， 你将所有嘅罪名都赖晒喺个女人身上。如果唔系因为你唔着少女系嘅 bra， 使乜搞到我要攞人哋着过少女系嘅 bra， 然之后喺度自我陶醉啊？ 嗱，记住，你唔好话俾人听佢着过，你可以话你买翻嚟之后你洗过，你闻过。但是冇人着过，因为最大的分别就是你不可以承认出了轨的嘛。 自己已经做错事还要不承认、 哎、 再去赖对方，你家简直无耻啊。 哎呀，所以我们不是说今天这个题目我们是双向发展的嘛。 哇，你真无耻到爆啊。 女士就要成日都要检查你的男人有没有出轨，作为男人的你要避免被人发现你出轨的嘛。 那为什么要这么蠢留一个 bra 在家里？ 这个就是 我。哦，这个就是。纪念啦， 战利品呢、這个就是我第三样想讲嘅，就系、是、其实男人唔使太过，即系你怀念过去做咩啫？系咪啊？即系呢个似唔似系嗰啲咧？即系做咗几十年嘢咧，仲喺度留低啲奖牌啊，嗰啲咩？ 喂，留 奖 牌唔 紧 要啊， 系啊， 留 bra 紧要添。 佢对佢嚟讲系一种纪念嚟噶嘛？ 仲要唔系自己女朋友嗰个 size？ 系唔系？同埋你点解要咁做咧？你留低呢个纪念品系咩意思？嗱，得一种情况你要留低纪念品嘅啫。 中意咯， 冇下次。 系咯， 唔系冇下次啊？ 点会冇下次、啊？ 如果你有下次嘅， 如果今次唔系俾人发现啊，梗系有下次啦、 啊。你有下次嘅，你使咩要留低佢啫？你做咩留低个 bra 啊？ 咁难得， 你听日都有噶啦。 咁难得系嘛？ 同埋我唔明咧，点解你会留低人哋个 bra 啊？ 即系嗰日冇着走啊？系咪个女仔买咗个新啊？定系？真系冇着住走咯， 应该真系咧。呢个男人有啲癖好，佢好想见到人哋着呢一个款式嘅，所以佢就会带咗翻嚟。所以种种嘅原因，阴差阳错，咪衰咗咯。下次你既然要做得呢啲渣男嘅，你潇洒啲，旧嘅唔去，新嘅唔嚟，每日见到面咪每日买个新嘅 bra， 你做咩留低个旧嘅喺屋企咧？ 即系我觉得咧，真系做错嘢咧，就嗱嗱声止血认咗佢。 佢认咗，但系结果翻唔到转头嘛。 就唔好好似头先阿曾志豪咁 样 啦。 咁系唔好噶。 你咁样嘅话咧， 咁系狡辩噶。 你狡辩，你将嗰个大话咧、哦、越讲越大，我惊收唔到货咋。除非你咩咧，真系有心飞咗你个女朋友，咁就唔同。 越讲越大，究竟个大话大啲啊，定系个 bra 大啲，定系呢个祸大啲？ 呢个祸真系大啊！呢、這个故事教训你，记得要对方点都要着个新 bra， 要买啱胸围。 千祈唔好大错。唉， 孤身出走到岸边，欣赏最美换日线，随手执几块石抛向远处夕阳，直到夕阳迷失于潮退的方向。 海风吹响木吉他， 声音簌簌像细沙。如果今天你在，应该有你像他，你却早早回家。 未尽兴的一次涂鸦， 星空是青罗啦，和你一生，或者心境幻想，才找愿你可以任意飞。与我去看月牙空， 夜幕下氧气里。 非常浪漫的情歌啊，浪漫石 Graffiti Duet 有啊 Regine C 同埋有啊周国贤嘅。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系啦，介绍呢一只歌之前咧，就真系咧要介绍呢件事嘅，因为咧就最近呢套嘅美剧 咁啊， 经典重演啦，系啦，几位嘅主角咧又再次走翻埋一齐啊吓，咁啊， 几耐啦已经系 廿五年咯，系啊，其实已经系25年嘅事嚟噶啦吓，咁啊，啱啱我都系自从租咗呢、這個平台之後咧，係啦，呢個平台之後咧，就經常都睇翻呢一場呢一套舊作， 係 啦，咁啊要揾翻啲回憶翻嚟啊！ 因為而家呢一個回憶咧，佢就變翻現實啦嚇，因為呢一套舊作咧，佢用咗個詞好好嘅就係、是、reunion 啊， 係啊， 再重聚啊咁樣， 係啊，冇錯， 咁啊乜嘢重聚啊？ 你又追開啦，你淨係聽呢個音樂你就知噶啦， 係啊。 啊、不過仲爭咗少少嘢，嗰啲掌聲去咗邊度？ 啪啪聲噶嘛，話會有係嘛？ 开心的每一次咧听呢一只歌的时候，好像跳翻落套剧咁啊！冇错，我哋讲紧《老友记》Friends 嘅主题歌曲 I'll Be There For You The Rembrandts。 系啊，咁啊嗱，最近因为佢哋要重聚啦，于是乎就话嗰六个主角咧、就会即系再聚首一堂。哇！咁啊，事隔咗即系岁月催人啦。 冇 错，头先话20几年， 25年 嗰张相一影出嚟，你嘅感觉系咩话？ 我的感觉真是 名副其实老友记咯， 真是都是的， 是 即我明白你说 Sex and the City 最好都是找些新的女仔拍好一 点，是是是，很难再这样搞， 即岁月是在大家面上都留下了这个痕迹，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是啲男士呢 苍老得劲一点，好像 苍老劲啊，是啊，啲女人 都有 keep 得都好，不过呢都真係都明白，大家都年纪都大咗。 係啊。 毕竟呢套劇由1994年做到2004年，做咗成10年嘅时间，做咗200几集。 係啊。 咁啊几位嘅即係主角 Jennifer Aniston 啊 ,Courtney Cox 啊 ,Lisa Kudrow 啊 ,Matt LeBlanc 啊 ,Matthew Perry 啊 ,David Schwimmer 啊，即係佢哋係好好朋友咁樣呢拍咗套劇成十几年啦，冇错。咁啊今次嘅重聚呢，你见到我有睇啊佢个 trailer 啊。 係。 其實我睇佢哋見翻咧，即係都好開心喎！大家再走翻埋一齊，係唯一咧做 Chandler 嘅其中一個男仔咧，即係其實係Matthew Perry 咧， 咁有抑鬱係嘛？ 佢有抑鬱係啦，佢又遇上個意外，咁佢又酗酒，係啊冇錯，咁所以咧佢你見到佢其實個樣成個樣都變曬， 但呢一隻歌咧，即係或者呢一個嘅連續劇咧，就真係令到大家嗰陣時係咪好安慰啊？因為 Friends 啊，你見佢嗰個歌詞裏面都不停喺度即係話俾你聽咧，即係我會喺你身邊㗎，當你遇到啲乜乜乜嘢事嘅時候，落雨啊，當你媽媽冇話俾你聽世界變成點，咁即係我其實冇追嘅呢套劇係咪真係俾到呢種感覺你咧？好似真係個朋友咁陪住你。 係啊，即係佢哋係嗰啲叫做處境喜劇啊嘛，即係佢哋發生嗰啲嘢，講愛情啊，講友情啊，講親情嘅嗰啲嘢咧，基本上同我哋日常發生嘅嘢都有啲似。不過當然佢哋又溝咗啲美國嗰啲本土文化嗰啲嘢落去啦。咁但係呢一隻歌咧，即係 I'll Be There For You 咧 ，The Rembrandts 佢哋唱嘅呢只歌，其實本來咧呢個主題歌曲咧係唔係呢首歌嚟嘅？ 即係佢 Friends 嘅歌曲唔係用呢首嘅。 本來就唔係用呢首嘅，本來咧就揀咗另一隻歌。咁咧就 譚詠麟嘅朋友啦， 係啦。差唔多年紀啦，係咪？ 本來唔係用呢啲， 朋友仲早啲， 再早啲添喎。本來揀咩？ 佢本來揀咗咧 REM 另外一隻歌，一對組合叫 REM 啦，裡面一隻歌，其實你應該都聽過，我諗大家都聽過，叫 Shiny Happy People， 有一隻咁樣嘅歌 ，Shiny Happy People， 係啦， 跟住咧， 咁我唔記得咗其他點唱啦。咁但係咧就嗰、那個 show 嘅其中一個嘅監製，咁 Kevin Bright 咧就話啦：，喂，不如試下用呢一隻歌啦，咁樣。咁於是乎咪就係變咗，而家 Friends 嘅即係主題歌曲啦。咁The Rembrandts 咧，即係呢對組合咧，其實佢哋真係硬緊腳嘅。點解咧？即係 硬緊腳。 硬緊腳點解咧？ 即係一曲走天涯。 哦，佢哋咩都唔使做，咁就已經享受咗咁多年嘅版税。你諗下，日日播喎套劇， 每次都俾 十年喎。你諗下佢收嗰啲 royalties， 收嗰啲版税收得幾犀利？佢估計咧大概有500万嘅美金。 哇！ 係咪好犀利咧？ 即 係 嗰度有成4000万咁就 係啊！你就估唔到，淨係呢只歌啫喎。 就呢只歌啫喎。 係嘛？你諗下係咪幾犀利？但係咧，原來話 Jennifer Aniston 咧，即係其中一個女主角， 阿 Rachel 咧，喺呢套戲裏邊做 Rachel 咧。佢話初初佢唔係太過中意呢一首歌 嘅， 佢就覺得首歌咧怪怪地，即係其中佢有一句歌詞寫住Dancing in a fountain felt sort of odd, but we did it。即係佢覺得咦，好似怪，點解會咁樣嘅？即係我哋好似一個水池嗰度跳舞，但係好似好怪咁，但係我哋又做到咁。佢哋喺片頭嗰度，基本上就喺個水池嗰度，真係有喺度跳下玩下玩 水跳舞嘅，係 啊，冇錯，係咁樣做嘅。咁同埋咧。剛才我哋咪講咧，呢一隻歌咧，如果喺電視播嘅時候咧，其實係啲拍手掌聲。 頭先都有少少啊，佢後面都有幾個啪啪聲個 少少啫。咁但係我哋喺片頭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一早已經聽到嘛，隻歌本身係冇嘅。 哦，咁係點㗎？ 咁後來咧呢一隻歌咧，但係其實咧就係個電視劇集嘅監製們咧，係一齊去做呢一件事， 一齊拍手掌， 一齊拍嘅。 哦， 咁啊 因為咁做咧，即係佢都想有一個 effect 喺度。 哦，嗱，即係呢個又得意啦，即係原來你電視版本同埋可能同佢咧，即係所謂嗰啲 CD 嘅 version 咧，係 有 啲 唔 同 嘅，係啦。係啦。咁佢話咧，佢哋拍咗 幾多個首唱？ 佢哋做咗25個 take。 係啊。 係啦，冇錯。咁跟住然之後咧，先至搞掂咗，可以擺到喺個電視嗰度。 OK。 咁同埋咧，啲人喺度估，喂，你知唔知啊？究竟佢哋拍咗几拍咗25個 take 啦，头先每一次究竟系拍咗几多下咧？呢、這个咧原来 几多下，唔系数到嘅咩？ 系啦，系原来咧，经常都有一个争议，究竟系几下？究竟系四下、五下定系六下咧？咁、样咁啊，问一下啲即系嗰啲 fans 啦吓，你知唔知佢究竟？ 你知唔知啊？ 拍咗几多？我就真系其实如果唔系因为。 頭先要介紹只 歌， 你唔會留意， 我就唔會留意下究竟佢拍幾多下。 呢啲就真係好似朋友咁咯，你用嘅時候先至會留意佢嘅一啲細節。 冇錯， 平時佢就咁陪住你左右咧，你覺得真係理所當然啦，有啲啪啪聲冇乜嘢嘅。 係啦，咁原來咧就係話咧呢一隻歌，大家喺度爭拗緊，到底係拍咗幾多次咧？咁有一次咧，Courtney Cox 咧喺接受呢個 Jimmy Kimmel 嘅訪問嘅時候咧，問佢佢自己有份做噶咯，佢自己都唔知。後來咧要 The Rembrandts 嘅兩位嘅朋友啦，即係呢對組合嘅朋友咧，講翻俾大家聽嘅 Danny Wild 同埋Phil Solom， 佢就話嗱，其實裏邊咧唔係拍咗五次，其實係拍咗四下嘅，係啦。咁所有嗰啲 friends 嘅影迷後來先知道，哦，原來係四下，唔係五下。 而我覺得呢一個細節咧，亦都真係好似朋友聚會咧。你諗下，好多時候啲老朋友聚會咧，就會講翻啲往事啦，可能就會講翻話，嗰陣時係咪你坐第一排嘅？唔係，我坐第二排嘅。你如果唔係呢個朋友圈嘅人咧，你完全冇興趣嘅，關我咩事啊？你第一下定第二下？但是你是自己的圈子里面的人呢， 是是是， 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啦，你会觉得是你们的一种集体的记忆啦。 对 你看回这首歌呢，其实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当日会不喜欢呢，因为它里面的歌词 歌词写得很好的， 太好了。譬如你看到它的讲法就说它形容了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很不愉快的天，譬如说你十点钟还在一张床上，虽然上班时间是八点，你煮弄了你的早餐，可能落雨，可能呢你要向这个世界屈服，但他就说呢，我会在你身边，为什么啊？他说因为你都曾经在我身边。 嗯， 哇，这一句已经是即那种真的谭咏麟那种， 就是咯， 你为了我，我为了你， 我们在你身边会不会 I'll be there for you 嘛。 对啊，我又在你身边，你又在我身边，他说从来都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会好像你这样来了解我的，所以他就说我们可以每一天都过日子，一起同到经历苦难的人这样，咁呢個咪 friends 咯， 係啊係啊， 都幾好喎呢個歌詞，佢又愉快喎， 啱啊， 個 melody 咁樣。 係啊，其實咧，如果唔係因為疫情咧，佢哋嘅 reunion 佢哋嘅重組，係啊，應該其實應該喺舊年咧呢件事已經係成事噶啦。 係， 不過真係冇辦法。因為疫症的關係咧，所以咧樣樣嘢都推遲咗。 我對上一次睇呢啲所謂 reunion 嘅系列啦，其實就係嗰個叫做Bad Boys 啊，就係呢一個叫做夢幻特工隊啦，即係佢唔知譯咩咧，即係就係Will Smith 咧，同埋佢嗰個即係另外嗰個拍檔咧，唔記得佢 artist 叫咩名添。總之佢哋兩個咪拍咗三集嘅 Bad Boys 特工隊啦，咁又係由九幾年開始，咁最近嗰一集咧，好似係唔知2019定2020嘅，我隔咗成又係有 廿幾 年 啦， 咁咧佢哋都由 Bad Boys 咧就已經變成咩咧？佢出場嘅時候唔係 Batman 啊，係Grandfather 啦。即係佢已經由第一集嘅兩個浪子，不過已經有一個結咗婚嘅喺第一集，去到2011幾年嘅時候咧，佢一出場就已經話咧趕住睇佢個孫女出世咁樣。咁但係咧，作為影迷咧，你都會覺得咧，嗰、那個重聚咧係好有回憶啊！你好似都已經唔介意咧，即係因為你話 friends 嗰六個人都有啲老咗啦嘛。 係啊。 咁但係譬如我嗰陣時我睇個 Bad Boys 咧，你都會覺得係佢哋老咗。但系都仲系好想睇佢哋， 冇错， 想睇佢哋究竟仲系点样会同你喺荧幕上面互动啊？ 啱啊，同埋咧，佢哋陪住大家成长，佢同我哋一齐老，同埋一齐开心，一齐走向未来嘅日子啊 ！I'll be there for you, the Rembrandts。 Like to be me, someone to face the day with m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上个月休馆翻新的六四纪念馆今日下午重开，加入新展览内容，包括重建八九年天安门场景和展出多年来维园烛光晚会的相片，并且设有小场区让参观者献花悼念。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参观，有市民说在现时的政治环境之下集会很困难，因此想在六四纪念馆仍运作的时候教导子女一段港人曾经参与的历史。另外有市民说希望透过参观六四纪念馆向支联会表达支持。支联会说展览内容是历史，相信不会有法律问题，但是承认现时政治环境严峻，会步步为营。海关在一个来自泰国报称运送电器的入口货柜检获 23.5 公斤怀疑海洛因，海关人员随后监控整个递送过程拘捕两人，他们涉嫌贩毒，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毒品调查科表示，贩毒集团过往较少以海路方式贩运毒品，今次就将毒品收藏在滤水器的滤芯和九部咖啡机入面。货物抵港之后租用三架轻型客货车用于回路线，试图将海洛因运到油麻地一个私人住宅储存。海关人员前晚拘捕一名27岁男子，他当时准备将海洛因送到以他名义租用的单位内。另一批海关人员就在荃湾拘捕一名47岁男子，海关仍在追查货柜的最终收货人。印度单日增加超过165,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大约一个半月以来新低，总感染人数逼近2800万。另外再多3460人死亡，至今有近326,000人不治。法新社报道，法国一间研究所的调查发现，针对在印度首先发现的一种变种病毒株，美国辉瑞药厂生产的疫苗效果稍差，但是仍然有足够保护力。世卫的报告指出，这一种变种病毒株在全球53个地区出现。马来西亚就新增699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565533宗确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二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翻你一个东区走廊的道路工程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啦记得要特别留意。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一段啦，因为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系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呢啲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喺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得奖名单 同奖。 Kuno Hane 无垢的羽毛 Tamaki Kochi 玉置浩 二银奖 Kanden 感电 United Kenshi 米津玄师 金奖 Homura 严 Lisa。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o， 明年再见。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仿织或者编织的方法和电脑的概念一样，都是采用二进制的概念。当我们将仿织和电脑结合，又会产生什么火花呢？ 美籍韩裔艺术家以及教育工作者崔泰润受到科技、科学、社会以及人际关系启发进行创作。今次他获得南风沙厂 Chat 6厂的邀请，举办一个叫做织马如丝的展览。 崔泰润提倡一个叫做分散式关怀网络的概念。在今次 Chat 6厂的展场之内，大家除了会欣赏到崔泰润的创作，亦会见到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同埋体验反学习空间的不同手艺创作。 听下 Chat 6厂展览管理总监胡敏仪介绍今次展览最有趣的部分。 对于我来讲，整个展览最有彩蛋意味的叫做虚拟花园。其实都是崔泰润他在个展场上面透过一些组件，包括有 WiFi 和一些动画和一些公众去联系的。你来到展场的这个展区部分，先要拿出你的手机联系到我哋三个 WiFi 网络。咁三个 WiFi 网络呢，就分别以三个公园名去命名嘅，包括九龙公园、维园同埋荃湾公园，因为我哋喺荃湾。大家联系咗之后呢，可以喺荧光幕上面呢，同嗰啲小生物啦，或者一啲蘑菇植物啦，有啲互动嘅，掂住佢哋喺个荧幕上面呢，唔俾佢哋走都可以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带住一份开放同埋轻松嘅心情过嚟体验一下纺织同电脑嘅关系。 崔泰润首个香港艺术展览《织马如丝》， 即日起至7月18日， 南风沙厂 Chat 六厂。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好啦，咁啊，最后半小时嘅中女宅男晒很大嘅啦，去到呢个时候就唉，好甜蜜啊！今日真系觉得 做乜嘢啊？有咩咁甜蜜啊？ 因为我好中意佢哋一齐咯。 哦，系，冇错冇错冇错。咁啊，你话一啲荧幕上嘅情侣咧，咁啊，上个礼拜当然最新鲜滚热辣嘅，我哋讲咗就系呢一个星野源啦，同埋呢一个新垣结衣啦， 新垣 结衣系啦。咁啊，佢哋系日本嘅代表啦，其实韩国嘅代表咧亦都。不時都爆啲勁嘢出嚟嘅， 係啦係啦。 咁即係除咗當年嘅雙宋係厲害啦，宋仲基同埋宋慧喬咁，不過過去式啦嚇，過去式。咁啊，但係另一個現在式咧，其實都緊要嘅。咁啊，亦都係之前已經爆出嚟嘅，就係登登袁彬同埋孫藝珍。 即係好少睇韓劇嘅嘛，難得又睇曬成套《愛的迫降》，所以真係好襯啊！覺得 我冇睇曬啊！ 你冇睇曬，你頂唔順，因為係咪啊？ 我又唔係去到捱嘅，不過佢又唔算特別吸引到我要睇曬咯。《太陽的後裔》都係嘅，我都係睇咗幾集咧，我就算數啦咁樣。 我真係覺得咧，喺我心目中啦，即係有兩個袁彬啦，我覺得係靚仔。第一個就是藍色生死戀嗰、那個，第二個就係佢。哇！真係 袁華得唔得？ 轉話就係第二樣嘢啦，使盡嗰、那個， 使到盡嘅， 係啦，嗰、那個咧喺人生經歷好多歷練之後，可能你就會欣賞。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真係覺得佢非常高大有型靚仔咁啊！袁斌同埋孫藝真係愛情故事。 其實話曬我都係扮過袁斌嘅，你記唔記得？ 你扮袁筆係嘛？ 係啊，我就用袁筆呢個造型出現咯。孫藝真就由吳志森飾演咯，嗰陣時。 OK， 繼續啊，唔該。 OK， 嗱，佢哋嘅戀情咧，原來真係傳咗好多次。 係， 即係據非正式嘅官方統計，袁斌同埋孫藝真戀愛緋聞至少傳咗三次。 哦， 由2018年佢哋合作嘅一套電影叫做《極致對決》， 哦、 一路傳到去《愛的迫降》。戏里戏外都被认为成日都有啲互动甜蜜温馨嘅场面， 嗯 啊、不过你嚟牌噶啦，佢哋两个又当红得令，咁啊啲艺员公司梗系喂多事不如少事啊，唔系唔系唔系泼火啊，冚熄佢啊， 唔系啊，泼火叫你睇剧、啊 哦，但系睇剧还睇剧，就唔好承认。 系啦， 所以佢話咧幾次都係否認嘅。咁啊嚟到今次咧，因為其實佢就喺即係今年嘅一月嘅時候咧，佢哋韓國好興噶嘛，喺元旦會爆一單大嘢出嚟。 就 係 呢單最大， 就係呢單嘅。咁原來咧已經係佢哋第四次嘅緋聞。咁但係今次佢終於就話好啦。重要的事情讲三次，我第四次就认啦，是我哋两个拍拖，耶、yeah, ，冇错，就真的不知道哪个逼哪个降咧，终于他哋就拍拖了 系啊，冇错，咁啊，即系终于都承认了他哋恋情啦，大家看到咁肉紧系嘛，不过真的其实我想都时间即系都差不多啦，大家都系嘛，都38岁咁，所以在呢些时间，啲影迷都接受到他哋可能有恋情啩吓， 系啊。 真係 keep 得好好，孫藝真真係出到20年啦，個個都讚佢。佢話：哇， 凍齡女神， 冇錯啊，冇錯啊，嚇。咁啊，另外咧就話當時咧21歲嘅孫藝真咧拍一套劇嘅時候咧，叫做《夏日香氣》啊，啲人咧就哇已經好迷戀佢啊，因為佢好清純。咁啊，上次我哋講新垣結衣咧就係國民老婆啊，佢咧就叫國民初戀。 哇，分得咁細。 係啦，冇錯。咁啊，又係拍戲啦，靚仔靚女梗係容易傳出緋聞噶啦。咁當時咧就話佢同劇嘅男神咧，宋承軒咧就傳出緋聞。 哦，宋承軒應該都係嗰啲第一代男神嚟嘅。 係啦，係啦，係啊，咁但係咧就佢哋就話我唔係佢哋普通朋友嘅啫。 係。咁啊，當時就話即係同佢唔係太認識好深啦。咁啊，但係孫藝真咧就好大方，就話咧自己中意咧有包容心嘅男生，仲話咧希望自己可以咧好快就談戀愛啊，即係23歲嘅時候咁樣。咁但係跟住其實嗰個戀情咧都唔係一帆風順嘅。我想話佢嘅古仔一去到幾耐啊？去到2013年啦，佢仲係空白嘅。即係唔係啊？ 哇，係啊，咁靚女。 係啊，即係嗱，咁又引證咗嗰樣嘢啦。你咁靚女，一定大把人追啦。 唔係，可能亦都佢好忙，佢哋好忙，係咪咧？ 都可能係啦。原來話咧，今次係20年入行以嚟第一次承認有戀情啊。 嗯。 真係比起之前新垣結衣都仲有幾個啊，認 過 下。 係啊係啊 呢個話第一次喎。 係咯。 係啊，即係雖然咧，譬如話2013年咧，因為拍攝一套劇啦，叫《鯊魚》。哇，好得意啲名 啊！ 又話同個男主角咧，又秘密戀愛咗4個月，甚至乎又傳佢同另外一個男演員咧，就話喺首爾度用午餐。不過全部咧，全部都俾人哋否認嘅，因為孫藝真從來都冇承認過。今次袁斌係佢第一次嘅咁 啊，係咁但係袁斌咧都入行都日子都唔淺噶啦，其實都成18年嘅啦嚇。咁但係咧，佢嗰啲戀情史咧，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同阿宋慧喬同埋同阿姜素拉，係 啦。姜素拉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知道，淨係知道宋慧喬。咁啊就話佢哋咧就曾經係成為好朋友啦。咁跟住咧就話佢同宋慧喬咧就即係有 傳咗好耐啦， 傳過嘅。咁啊，但係最尾咧好老套嗰啲原因，袁斌仲后生，要为事业打拼，最少离多。2011年就同宋慧乔分手，然后就话又复合。咁但系宋慧乔后来都嫁咗人啦。所以原来咧喺韩国咧，佢哋喺未呢一段恋情曝光之前咧，佢哋仲喺度估咧就话。袁斌會唔會同宋慧喬所謂嘅翻塔咧？ 係啊，因為嗰陣時咧未同阿孫藝真咧傳出之前咧， 佢同阿宋仲基分咗手啊嘛， 係啦，一嚟又話一齊戴嗰啲唔知頸鏈定手鐲又一樣啊咁樣嘅。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世界嘅事情都係咁嘅時機。因為袁斌佢話過，30歲之前嘅我淨係想發展事業，30歲之後先至諗住結婚生仔，而家。我37歲了，我真的很想擁有一個平凡而幸福的家庭啊！所以 你咪要等咯， 自己咯， 你冇等到佢三十七岁，啊、人定性先得咯。 系啊，但系三十七岁系咪真会拣我咧？系咪？ 哦，咁佢又真系 OK 喎，又真系拣喎。 冇错，咁我一路真系喺度为事业而打拼，去到最后就真系嗱，就头先你讲个时机一次嘅问题啦、嗯。因为咧，袁斌曾经喺访问一次当中咧，佢就话啦，自己中意嘅伴侣系一个中意自己嘅事业嘅伴侣，有自己嘅谂法嘅， 系 嗰、那个嘅即系 EQ 咧。要好嘅、啊、究竟系咪讲佢咧？咁系咪讲孙艺珍咧？咁啲、啊、人咧就即刻对号入座啦。 系啊，咁啊，同埋有样好咧，就系佢哋嗱年纪又一致啦， 三十八 啦， 都系 人气又一样啦，唔、会有任何咧话啊呢、這个系边个靠佢，呢、這个又边个食佢个老本，就冇呢啲嘢嘅。同埋、似乎佢哋都。都几对事业咧有嗰种憧憬喺度打拼啦、啊，即系又唔会话咧会唔会我同你一结咗婚啊，或者我一分开啊，嗯、不如就你要唔好拍剧咧，我都冇嘢捞咁样。咁啊，如果睇落去咧， 继续都做啦，系咪？ 系啦，因为佢哋讲到就话咧。亦都係鍾意自己事業嘅一個人咁樣，係、啊，咁所以就都唔錯嘅。佢話：哇，即係唔知真定假啦。佢個說法係咁樣嘅。袁斌咧，佢就話啦：我希望自己係一個。会令到未来妻子耀眼的丈夫。 哇，喂，已经很耀眼啦。 即是他说我不是着重自己的成就，他是着重伴侣的感受。我希望令到你觉得我是发光、 嗯、 令到我可以照亮你咁样。 是。 哇，这个真的你不 杀晒。好像说话。 几识讲嘢啊！真系 系啊，所以系咪咁样咧？就话令到阿孙艺珍第一次咧，真系首次认爱系啦。咁啊，同埋佢哋都讲得好好，好客气啊！第一次更加公开，唉，真系感谢能够遇到咁好嘅人啊！ 喂，我想话有啲唔真实啊，嗬、 嗯？ 即系你几时见到啲情侣咧？ 好客气啊！ 客气到相敬如宾咁样咧，啊都唔系啊！我身边咪有个女拍档，成日都讲呢啲客气嘅说话咯、嗯 啊， 我听过好多次噶啦。嗰啲咩感謝老天爺啊，讓我遇到他嗰啲啊，你識唔識嗰個女拍檔啊？ 嗰個叫孫藝珍。 哦，係咩？ 做人真係要感恩嘅。上天咧、啊，真係唔係成日都咁得閒望住你，望到你嘅。 夠啦！ 真係無管道，喂，真係衷心祝福佢哋兩位。 祝福佢哋啦！ 祝福佢哋，孫藝珍同埋袁斌啊嚇。 係啊。嗯나의한편보다작은꽃에눈이가득너의작은흔들림의마음이가비오면떨어질까눈오면얼어질까 So I am worried about you And I am worried about you 劇集種種不同的片段啊， 係啊 ，Flower 啊，係啊，韻未來呢只歌嚇， 係點啊？是不是又想再看过这套剧呢？ 我都没看完。 是的，你没看完你还差几集。 不过我觉得现在这套剧很啱用咯、 嗯。 因为《爱的迫降》成为了新闻嘛。 《爱的迫降》成为了新闻。 在白俄罗斯那里。 哦，真 是、啊、還不是成為新聞？ 都是的，都是的，都是的。 沒有啊，劇集的東西是這樣 的。是這樣啊，人生如戲嘛。 人生如戲嘛，真的。所以呢，跟住下來我們要介紹這件事呢，就真的什麼叫做虛擬現實相結合啊。哇，幾押韻啊，虛擬現實相結合啊。 又介紹什麼產品啊？ 這個呢是一個手機的遊戲呢，其實之前呢就都鋪天蓋地地宣傳的了。咁啊，佢係同三國有關嘅一隻手機遊戲啦。咁嗰陣時，我覺得佢誇張嘅地方咧，就係佢可以揾埋咧，即係好多唔同嘅明星咧，就同佢宣傳，都固然小事啦。佢嗰陣時揾到吳則鵪，我想講吳鎮宇，我想吳宇森， 係 揾到吳宇森咧，即係導演咧就話佢即係總之有份參與喺呢只 game 裏邊咧，佢就拍埋嗰啲廣告，雖然都係 YouTube 度播啦，但係你諗下、哦，誇張到你揾埋一個即係嚇金像大導演。你同你賣廣告，仲要你聽到阿吳導咧，就要用佢嗰啲唔鹹淡嘅普通話咧。我導演很多呢個電影啊，真係有時很好玩啊，即係覺得類似。 喂，導演都要粉墨登場， 都要粉墨登場咁啊，好型嘅啊！估唔到咧，佢而家就即係再下一城喎。咁啊，點解 有咩新作啊？ 話佢同現實相結合咧？咁本來你喺個手機裏邊玩嘅啫嘛，佢而家咧就話啦，佢同香港咧有某一間咧。即係茶餐廳咧就合作，咁嗰間茶餐廳咧就係之前有揾過即係香港 Iron Man 做佢代言人嗰間咧嚇，即係嗰間啊嚇。 知道啦，知道啦。 係啦係啦，咁啊就同佢哋合作喎。咁嗱，你就咁講，一隻手機遊戲同一間茶餐廳合作可以做啲咩咧？ 整佢啲，睇先。你講話呢個係係咪遊戲餐咯？係咪？ 係咯，咩叫遊戲餐咧？ 係咪遊戲套餐啊？ 係啊，咁我真係我都拗頭係咩嚟嘅咧？咁樣 定係整嗰啲可能啲哇冇理由喎，啲食具唔關事，抑或係用嗰啲餸名啊，係用嗰啲遊戲名嚟到做啊？ 係啊， 會唔會咁樣啊？ 咁原來咧， 你知啦，個大興茶餐廳好多嘢食㗎嘛。 係啊，咁其實咧，佢其中一個所謂嘅 gimmick 咧，就係佢嗰隻 game 咧，本來就有個口號嘅，就話。呢一個咧係我哋真實嘅三國歷史，然後仲要話咧玩一隻 game 咧就係男人的浪漫咁樣，即係呢個係佢本來嘅宣傳嘅 slogan 嚟嘅。咁你諗下，男人的浪漫， 咁就豆腐火腩飯嘅啦， 就係咁啦。原來佢其中一個推出嘅套餐咧，係啦，就影住曹操，咁梗係劇裏邊嗰個卡通造型啦。然後就話啦，讓你細意品嚐豆腐火腩飯。咁佢就推出呢一個咧豆腐火腩飯咧，叫做三國版嘅呢個限定套餐。 點啊？嗰啲豆腐係咪切三角形啊？定係啲火腩係三角？ 唔係，我會以為係咪有曹操嘅樣喺度啦？係 咯。 哦，原來咧佢就咁樣 crossover 法嘅。你嗌呢一個套餐，咁你幫襯佢就食呢碟飯啦。 咁啊， 佢就咧會送咧呢一隻 game 嘅某一啲嘅即係所謂積分卡啊，或者咧裏邊有 啲 寶物嗰啲點數卡俾你咁樣。哇，咁都得嘅喎。咁然後就佢就會嗰啲卡咧，仲會好似人哋手日封咁樣咧，會有啲唔同嘅顏色啊，有嗰啲圖案啊，有唔同嘅武將啊咁樣咧。 咁啊實際啲。 係啦，咁啊實際啲嘅。咁據講咧，佢就話呢一間茶餐廳咧喺香港咧會 set up 咧五間主題店喎。咁呢五間主題店咧，即係實拿實齒有間鋪頭喺度噶嘛。佢就話咧，就用咗呢一個咧，即係三國嘅遊戲咧，就作為一個主題咧，就進行呢個裝修啊。即係你入到嗰間實體店度咧，你會見到即係可能有好多三角嘅嘢咧喺你間餐廳度出現啦咁樣，咁所以佢就會仲有額外仲贈送啲咩咧？譬如話佢有嗰張卡啦，仲話咧你可以有連八達窿嘅貼都有啊，即係黐一八達窿嘅唔知嗰啲咩貼紙咧都會有啊咁樣。 係 哇咁啊 哇佢鋪天蓋地喎，即係其實都嗱我咩鋪天蓋地嘅意思係咩嘢咧？即係你平時已經喺啲廣告嗰度咧，即係已經見到㗎啦。 係啦， 跟住加埋而家同啲民間嘅即係係啦啲企業一齊合作啦。咁啊等你食嘢嘅時候啦， 係 咁就同啲餸去融入啦，跟住咁啊當然要俾啲著數嚟 啦，咁去宣 傳啦。但佢唔咁樣宣傳，啲人都玩㗎咧。 係啊，咪所以咧，我覺得神奇咧就係即係我哋打機咁耐咧。 其實你好少見到佢咧踩到入嚟，好似即係用呢種方式。係 啊，平民百姓嘅即係世界裏邊。 但如果咧你用另一個概念諗咧，就係、是、會常見嘅。譬如咧嗰啲電影咧、 嗯， 譬如你話 Marvel， 佢出套唔知咩電影，係啦，咁啊真係好多喎、 啊。 Marvel 佢就可能又會同一啲快餐廳合作啊，就話啊，你買我個包咧就有呢個 公仔 啦。係啦，咁其實所以冇錯，所以其實咧又唔使太驚訝咧。其實佢可能就將呢樣嘢產業化到一個地步咧，就係話喂。咁咪同現實不停喺度聯成咯。 但係咁樣去貼地㗎，因為呢啲我哋食到嗰啲啲嘢，佢又食到落去個遊戲裏面嗰啲名啲名嗰度。 係啊，咁其實如果你咁諗嘅話咧，可以好多添，即係你出 T-shirt 都得㗎。你話印花 T-shirt 咧，就可能有啲公仔啊，有嗰啲樣啊，咁亦都會有嗰啲唔同嘅圖案袋啊咁樣咧。嗱，所以難怪咧，即係呢隻 game 咧都幾犀利。不過咧 ，game 有錢啫，肯使錢啫。 不過我有問啲 friend 咧，佢哋有玩呢隻 game 啦。佢話咧，佢哋嘅評語係咩咧？就係、是、玩呢隻 game 咧，辛苦過翻工。 辛苦點辛苦、啊？ 因為咧，佢呢啲 game 咧係一啲要同大家聯盟咧，即係、 要約埋嘅。 要約埋啦。咁佢好笑嘅，佢話咧，佢哋有地域之分嘅。佢話咧，台灣嘅玩家咧，唔知係咪唔使翻工嘅？譬如佢哋咧組咗個團啦，咁啊好多台灣嘅玩家，佢哋就約好咧就話嗱，聽日我哋要攻打洛陽。舉例啦嚇咁樣， 好勁啊！ 好勁我哇，幾有自大志向幾大啊！我諗住落去商場買嘢，我聽日打洛陽咁樣。對最大嘅問題咩咧？佢話八點鐘準時上網， 朝 早 八 點係啦， 喂翻工 冇錯。跟住我啲 friend 就話：邊個會 八點鐘 上網去打機去打洛陽啊？唔使翻工咩？但佢哋話嗱，你朝九晚五噶嘛，都九點前你咪打咯。翻完啱啱好打完就翻工。你個仗唔使打一個鐘，打半個鐘。佢話你一定可以有方法解決嘅，就一定可以令到你咧係所謂咩遊戲工作咧就兩不誤啊咁樣。哇！跟住我啲 friend 佢哋就咪就係有啲一路牙痛，佢一路都有跟住咁做。佢真係八點鐘就 lock in 咗入去打機。哇！你 真 係準時 過 翻工，係 咪咁乖？打到九點鐘之前就。 唔係咁，因為場仗都完嘅，同埋佢哋好多約所謂嗰啲束搏咧。點解你話點解啲人會咁乖咧？你可唔可以放飛機甩底咧？佢話如果咧你成日缺席嘅話咧， 下次唔 預 你， 係啦，踢你出個軍團，咁、 啊、 你俾人蝦咧，佢就唔幫你啦咁樣。我諗如果你俾公司啲老細見到呢一個信息咧，佢真係會好心痛。你翻工嘅時候你唔驚遲到，你打機你就驚人哋唔玩。又怕不住你真的。 梗係咯，打洛陽喎、啊，你諗下，國家大事嚟噶嘛呢啲，緊要啲啊！ 阿媽如果再同你講話打機可以揾飯食咩？你話阿媽真係得噶，落去樓下就得食飯。 下次見， 拜 拜。 Bye bye 随便你怨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稿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我，他梦痕将永续细腻，曾同游人生。